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只是展昭的确是在抱拳，那人抬手之时看似随意，从腰间掠过，苍的一声金石脆响，再看时一柄青光软剑银蛇吐蕊般照着他面门袭来。展昭便是也快，腰身一软向后便倒，倒是看似僵穷，出其不意处突得飞起一脚，直踢那人手腕。那人咦了一声，旋即回腕收剑。这一趟展昭看得分明，那软剑回入束带之内，剑柄做扣钩，竟似搭合得分外精妙。 怎么还要试吗？ 哈哈，不用了，高手过招，一两招间可见端倪，用不着拆到千八百招。展大人的确是把好手，在下入松堂堂主沈仁杰。 展昭不动声色，回之以礼。 果然是人中之杰，幸会幸会。 沈仁杰淡淡一笑，装作听不出展昭口中的弦外之音。 展大人，屋里谈。 厅堂之中，夜已备下一桌酒馔，俱是上好的精细菜色，精切细致，一瞥之下便让人食指大动。展昭一路行来，风餐露宿，入了北地之后，因着当地民俗吃得更是简单粗糙，乍见到这些精细盘餐，竟似是回到江南行胜之地，不觉有些恍惚。屋内熏香极是淡雅，有美人着朱红锦袍，松挽发髻，青丝如瀑，正凭着琴案抚弦，丛丛琴音宛若涓涓细流，沁人心脾。沈仁杰亲自为他斟酒。 上好的梨花白，展大人尝尝看吧。 展昭并不贪饮，只浅浅呷了一口，旋即停杯。若是白玉堂在，怕是又要笑他小里小气，做不成酒中神仙。一杯过后，沈仁杰单刀直入。 展大人呐，想必你也知道入松堂的营生。不瞒你说，自去岁狼主李元昊称帝，一直有风声说西夏要对我大宋谋战，朝廷那头急令不断，要我们尽快打探军情啊。 展昭一愣，没想到沈仁杰竟如此直接。此刻虽是屏退了旁人，但那抚琴的美人尚在，若是走漏了风声去。沈仁杰似是看透他心思。 无妨，自己人。 那美人闻言抬手向着展昭浅浅一笑，容色极是鲜艳，这一笑更如春花初绽，光影动波。展昭面上一窘，向着那美人挥一颔首。 展某多虑了，姑娘见谅。 我入松堂经营多年，终有小成，在李元昊的质子军中直入了细作。 说到此处略略一停。 狼主的质子军，展大人可有耳闻呢？ 略有耳闻，听说质子军人数逾千，是李元昊在豪族子弟中选拔善骑射者组成的卫戍部队，分三番宿卫，保卫狼主安全。只是 展昭欲言又止，沈仁杰看向他，以眼神示意他但说无妨。 只是质子军竞选豪族子弟，要植入细作。 沈仁杰唇角隐有得色。 展大人莫管我入松堂是威逼引诱还是偷梁换柱，总之这个细作算是植进去了。 展昭微微一笑，静待下文。 此人名叫古勒仁荣，在质子军中深得李元昊信任，屡次擢升，算是贴身近卫，涉及军机大事，李元昊也并不避他，所以他为我们送出了不少得力的情报。展大人，您身在开封可能并不知道，西夏虽然现在并未大规模对宋用兵，但边境接壤之处已经打过了几场仗， 古乐仁荣送出的情报对我们很有用啊。 只可惜操之过急，未能借机用人，这几场仗的失利引起了李元昊的怀疑，对不对？ 沈仁杰诧异地看了展昭一眼，虽是不情愿，却不得不点头承认。 是我们目光过于短浅，这件事的确引起了李元昊的怀疑。据古乐仁荣说，李元昊并不敢肯定是谁，但是他已经开始留意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。与此同时，李元昊的亲卫也嗅到了入松堂的味道。 所以 为自救也好，为解除古乐仁荣的怀疑也好，入松堂必须有一次扰乱视听的刺杀。 刺杀？刺杀谁？李元昊吗？ 沈仁杰讳莫如深的一笑，并不正面答他。 这几日古乐仁荣恰好被秦生军调用，也算是机缘巧合，让他无意中知晓了李元昊近日的行猎日程。 所以你想趁这个机会刺杀李元昊，洗去他对古乐仁荣的怀疑？ 展昭啊，你果然聪明，和聪明人说话要少费许多力气。 要刺杀西夏国主谈何容易。沈堂主，倘若此事闹大，你可曾想过李元昊可能借此为由与大宋交恶？ 我当然想过，所以我们并不当真要行刺李元昊，只是打草惊蛇，惊扰外围，转移李元昊怀疑而已，点到即止，不会给李元昊留下可抓的把柄。 展昭淡淡一笑，低头不语。沈仁杰留意到展昭的面色，心中一动，话中有话。 怎么，对这一安排展大人有异议？ 展昭抬起头来，平静地看着沈仁杰的眼睛。 沈堂主久在西夏，一手打理入松堂，此事的安排原本无可厚非，细细想来也在情理之中，但是有一点展某百思不得其解。 愿闻其详。 为什么是我？严格算起来，展某不是边臣，不通军务，出身江湖，行走内廷，跟入松堂的事务八竿子都打不着。圣上为何突然下急令召我过来？若说是入松堂短了人手，未免说不过去。 展昭并不想表现得咄咄逼人，但眉宇间的犀利之色愈来愈盛。 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千里迢迢调展某前来行刺李元昊？展某在其中又要扮演怎样的角色？ 沈仁杰不语，倒是那美人忽然站了起来，行至桌边，请起酒壶，便欲为展昭斟酒。展昭伸手虚挡。 贪杯误事，不用。 沈仁杰忽地长身立起。 思思，招呼展大人。 不及展昭回应，他径自负手而去。展昭面上薄怒，随即站起，忽地肩上一沉，却是丝丝纤长玉指搭上他的肩甲。展昭肩上一矮，错开身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